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欢迎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你好，我是黄欢。张宇从1992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走路有风》，一直到现在已经发表了数百首作品了。而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十一郎的创作组合更是和其他创作男歌手不同，在华语乐坛历久不衰、独树一格的最佳创作拍档。十一郎就是他的老婆萧慧雯了。张宇和萧慧雯的黄金夫妻档在华语歌坛是无人不知。张宇的大热经典作品《用心良苦》、《雨一直下》和《月亮惹的祸》都是出自老婆之手。所以歌坛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宇的好只有萧慧雯知道。张宇在这首《男人的好》里面唱到：“我想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说的应该就是他的妻子萧慧雯吧。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细数你眼中 来自当年红遍中国海峡两岸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2001年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在亚洲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且在中国大陆再次成为年度收视冠军，逼近红遍亚洲的《还珠格格》的收视率，也是目前为止韩国引进中文剧最高的收视率。除了这首赵薇唱的《好想好想》，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剧中那些经典的情歌呢？主题曲《情深深雨蒙蒙》，插曲《离别的车站》，《小冤家》，《雨中的故事》，还有《夜上海》。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两大好男人，男主角何书桓和男二号杜飞，你更中意哪一个呢？琼瑶阿姨的作品没有一个是不经典的。再来听到黄大炜《让每个人都心碎》。 像是一片漆黑，谁都不能看见谁，除非轻轻一我让自己喝醉，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整夜又整夜的徘徊。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

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动？ 成立在98年，09年6月的时候正式解散了。当年三位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16岁，他们被北京的娱乐媒体称作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以及天才少年乐队。而虽然说这个乐队经历了抄袭门、打架门等等事件的影响，但是在解散前依然是华语乐坛一支非常重要的乐队。再来听到陶晶莹《青春》。 我的青春不断地被你卷入去这里，像是变化多端从不曾玩过的游戏，你的容颜像季节变换若隐若现，像是变化无常命中注定的情景。青春 在你收音机里，不必压抑相逢，一定在同样的世界。 青春是人一生当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了，青春期的爱情来了又走，脑海里面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你看傍晚的时候，校园的林荫小道上，女孩和男孩肩并肩走着，两个人都没有说太多的话，只剩枝头的鸟儿时不时叫几声，好像是要打破两人的沉默，画面安静而美好。在下面这首歌唱的是一段遗憾的爱情了，来自李圣杰和林隆璇，你那么爱他。这首歌让我想到最近看的一个新闻啊，一所大学里同寝室的四名男生同时考上了博士，在平时的生活和学习当中，他们两两结为学习伙伴，相互督促，相互鼓励。当四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顺利考上了博士，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同一件遗憾的事情，就是收获了学业，可是失去了爱情。 直到爱消失，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他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又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是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他早已离去。 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冬天

自己想清楚，爱在梦想与真实两边不可能交集。你在追寻中沧桑，我在无言中转身， 在两个台湾电视媒体所举办的比赛当中，大家第一次看见了这个女孩侯湘婷。她的演出流露出了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神采。99年完全没有演出经验的湘婷远征香港，在上百位来自亚洲各地的专业模特当中脱颖而出，和天王黎明合作拍摄了内地的一个电信广告。侯湘婷从17岁出道一直到现在，每一次专辑都有不一样的成长。有一张精选的名字叫做17、18、19，侯湘婷收录了12首侯湘婷历年代表作，还有2首音乐录像带和4首新歌。这一次在新歌部分，侯湘婷重唱了歌手林慧萍的代表作，也是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我是如此爱你》。 爱是忧郁的深蓝，爱是生动的翠绿，爱是你的双眼，爱 是纯洁的白雪，爱是火红的朝阳，爱是不可预知的未来。卡拉米拉，卡拉米拉，在这缤纷世界里，我难免着迷又迷惑。卡拉米拉，卡拉米拉，给我闪耀的瞬间，让我度过漫长的爱是清澈的湖水，爱是奔腾的河流，爱是你的心海，我为他逆流而上，也为他随波逐流过，此刻为他而徘徊。卡拉米拉，在这纷繁世界里，我不停追寻又退缩。卡拉米拉，卡拉米拉，给我心跳的瞬间，让我用这一生爱。 是什么颜色呢？歌手李泉在一首《爱是什么》里面唱着，爱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感觉，你说那一切好像是梦，问你的心没有答案。既然在这首歌里找不到答案，那么就在李健的 Color Me Love 里面找答案吧。李健在这首歌里面用颜色来诠释爱，他说爱是忧郁的深蓝，爱是生动的翠绿，爱是你的双眼，爱是不可预知的未来。既然用深蓝来形容爱，那么爱就是忧郁的，爱也是不可预知的未来，那么爱便是好奇的。再来听这首歌是什么样的颜色呢？这首萧亚轩《甩了甩了》。 马上真正出发，你不可以徘徊那个自恋自爱的地方，明天的路还长，别让你的心房囤着太多对爱的失望，不要因为他而否决自己情感，爱过了就只会飘降。如果旅行中带着沉重的行囊，怎么去浏览容纳，把回忆都甩了甩了，都甩了甩了，天空一片蔚蓝，把悲伤都甩了甩了，都甩开它了，不爱就无伤，把回忆都甩了甩了，都甩了甩了，天空一片蔚蓝，把悲伤都甩了甩了，都甩开 马上真正出发，你不

己容易，但相思却难沉淀。 刚听到的歌是来自柯以敏的《断了线》。柯以敏当年从马来西亚出道，后来在台湾发展而立足华语歌坛。柯以敏有高兴的时候用以放声高唱的歌，也有悲伤的时候聊以自慰的歌。他的嗓音是独特而且磁性的敏感唱法，听这首歌《断了线》就能够听出他曲折婉转的气音。有人评价这首歌说，柯以敏竟能唱得如此飘渺，那份无奈，那份无助，表达得如此恰如其分，让听的人真的产生那种随风而逝的感觉。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熊天平《爱情多恼河》。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爱让谁落泪，哭着流水，不知去向，往事再美也陪伤心人入睡。爱怎会疲惫，你一去不回，你的起点也许是我永远到不了的终点。让我等等等等， 相聚，又何必长相聚？到无缘时分离，又何必长相依？相聚。